检查了各类污染源1500家次，查处了违法问题301起，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空气质量播报。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6号星期四，农历7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有5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门的朋友请一定做好防风防火的准备，行走在路上一定要避开广告牌等高大悬挂物，注意人身安全，夜间风力将会逐渐减弱。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东部环路压力突出，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方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区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来不及看见，一定听见一个这样的巴西。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上，里约热内卢拥有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陷入火海，2000万藏品受到威胁，只有约10%的馆藏幸存。在这桩文化悲剧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巴西的历史文化再去如何追溯？今天我们就在大火之后重新捡起巴西历史的珍贵线索。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巴西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 A. 葡萄牙语， B. 西班牙语，C. 英语。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几天正在被非常多的人，全世界人关注的巴西国家博物馆以及巴西这个国家。那么巴西国家博物馆呢，突发的一场大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也让很多人关注现在的这个巴西博物馆情况怎么样，巴西这个国家现在情况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就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巴西有官方语言，您知道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还是英语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为助力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宣传奥运精神，弘扬冰雪文化，近日献礼冬奥会的中英文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其中《雪剑》以丰富详实的图文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阿勒泰人原始的滑雪狩猎活动， 以及社会各界对发展冰雪文化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而冰鉴呢，通过图画、报纸、照片、奖牌甚至糖果盒子等藏品解读冰上运动的历史和现在，展现了北京冬季运动的发展脉络和独特文化。这个鉴呢，是鉴定的鉴，这两本书叫雪鉴和冰鉴。八里桥的石狮子被翻新了吗？最近有网友发帖称，通州区八里桥上的石狮子疑似被翻新，而且修复后石狮子的样子变凶了，还不如不修，并配上了两张石狮子的对比图。朝阳区文化委员会的专家表示，八里桥上的石狮子近期并没有进行翻新，网友拍摄的所谓翻新的石狮子是上个世纪90年代修复，因为采用了机器雕刻工艺，所以看上去比较现代。而八里桥上的石狮子明代时就存在了，当年是用青白石雕刻而成。喜欢收藏车票的朋友请注意，9月9号也就是本周日，公交集团将发售定制公交开通五周年纪念车票。这次发行的纪念车票一套共两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纪念车票在938、930、934等50条有人售票公交线路上发售，和日常公交车票的普票购买方式一致，乘客上车时按照所乘线路现行票制票价来购票，下车时接受乘务员检票，车票当天当次车有效，持一卡通 IC 卡乘车的乘客和日常刷卡乘车的方式是一样的。再来关注一个展览，大唐风华这个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120件文物再现大唐盛世。据介绍，由于不便移动，以往展出的壁画和木制大多是以复制品替代，而这次展览把10幅壁画和7幅木制一起搬到了国家博物馆。展览分为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和学礼共归真6个部分娓娓道来。展览中很多精品文物都是首次出馆展出，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含羞墓的高士图、武惠妃敬陵壁画、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苏亮漆马氏墓志等等。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1月3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俗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艾草原来是生长在荒坡、田间、沟渠的一种常见药草。在刚刚开放的延庆区香营乡新庄堡村的艾蒿主题公园，艾蒿成为了景观和商机。园里的既有可以采摘的艾蒿鲜叶，朋友们也可以在百花迷宫里游玩，还可以有艾蒿曲奇、艾蒿糕点、艾煎茶等等这些加工品可以品尝和购买。园内的艾主题餐厅研发了艾蒿脆皮虾、艾蒿炖鸡等等40多道艾蒿特色菜品和主食，可以容纳100人同时用餐。城市停车难让越来越多的朋友考虑自购停车位。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最近上线了车位闪电贷，微信扫码就可以申请，无需准备首付款，也无需抵押，放款后可以根据自己资金安排通过手机银行随时还款。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每到出游旺季，直飞航班的机票价格往往会上涨，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旅客开始选择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联程机票。那么有哪些热门中转地可以选择呢？最近携程网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到2018年上半年期间，国内航线中10大最热门中转城市分别是昆明、西安、乌鲁木齐、北京、郑州、兰州、上海、呼和浩特、重庆和厦门。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经昆明到西双版纳的中转航线是最热门的。而在国际航线中，10大最热门中转城市包括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和曼谷等。海淘让购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投诉。这个情况在韩国就十分突出。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院今年上半年一共接到9480多宗有关跨境网购的投诉，同比骤增 65.7%。其中跨境电商网购投诉同比增加近一倍。从消费种类来看，韩国消费者对服装鞋履的不满意占比最高，达 26.5%， 其次依次是住宿占 20.7%， 机票和航空服务占 18%。 从不满意的原因来看，退款和更换等问题占比是最高的。 目光转向法国，因为登山人数过多，法国明年将把攀登勃朗峰的人数限定在每天214人。位于法国上萨瓦省的圣热尔韦市是登山者攀登勃朗峰的热门出发地点。据报道，近年来勃朗峰的攀登者越来越多，2018年迄今至少已有16名登山者丧生。有些登山者缺乏行前准备，没有携带足够的装备就开始登山，甚至还出现冒牌导游带领旅游团登山的情况。勃朗峰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境，海拔4810米，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也是著名的登山和滑雪圣地。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随着各中小学进入新学期，北京四中、39中、8中等学校以及中关村、丰台等校园集中的学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今天早晚高峰时段，东二环北段机场高速出城方向将分时分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去往首都机场方向的社会机动车辆可绕行机场二高速、京平高速公路、机场北线、机场辅路、京密路行驶。今天白天，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西二环等城区道路还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提醒大家，外出时请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错峰出行。最近要用滴滴打车的朋友请注意，滴滴出行最近启动安全大整治，将在9月8号晚上11点到9月5号到9月15号9月8号晚上11点到9月15号凌晨5点期间暂停提供深夜晚的11点到凌晨5点时段的出租车、快车、优步、优享、拼车、专车和豪华车的服务，而其他照常服务的包括单车、代驾、公交、海外自驾租车和二手车，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最近去往日本大阪的朋友请注意，受台风飞燕的影响，日本大阪关西机场停运，昨天所有航班取消，导致约5000名旅客滞留，包括700多名中国旅客。国航、东航等航空公司通知，近期旅客可以免费退改签往返大阪的机票。东航的要求是出票日期在4号0点之前，出行日期在9月4号到10号之间，还没有使用的机票7天内的航班还可变更前往日本其他地点。修改医保定点医院可以全程网上自助办理了。北京市社保中心表示，从9月5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每个月的5号到月底，每天的6点到22点，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可以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上，依据在社保经办机构预留的手机号登录，自助修改定点医疗机构。市民可以选择三所医疗机构和一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当天修改，第二天生效。家长们请注意，北京图书大厦正在举行开学想心理知行续书箱主题系列活动，准备了多场读书活动和几万种优秀出版物进行展示展销、优惠买赠活动。9月16号下午2点推出去书博物，这样看历史之认识城市系列主题讲座。9月9号和16号将分别举行如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如何培养孩子好的学习方法主题讲座，将邀请 C 老师的英语教师一书的作者戴晓，还有资深教育讲座专家到场。外国作曲家创作的民乐作品是什么样的呢？由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将于今晚7点半亮相国家大剧院。这是上海民乐团首次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并指挥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作曲兼指挥佑斯特也是一位中国迷，他曾经创作音乐作品《台北地平线》，根据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歌剧《心经》，融合中美诗歌，讲述奇幻爱情的合唱剧《爱人》以及芭蕾舞剧《红楼梦》等等。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如果一夜之间人们发现自己的记忆消失殆尽，几乎全部灰飞烟灭，将是何等的痛苦。而就在几天之前，巴西这个国家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当地时间本月3号，巴西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在前一晚发生了火灾。经过一夜的灭火行动之后，虽然当地的消防队控制了火情，但是初步预估馆内超过2000万件的藏品只有 10% 得以幸存。在这场文化悲剧中，我们失去了哪些人类共同的珍宝？巴西的历史文化再去如何追溯？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这个来不及看见但一定要了解的巴西。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周老师您好。 你好。 周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当时在这个巴西这个奥运会的时候，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来做过节目，跟我们说过这个巴西非常的精彩哈。那么说实话，周老师，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标题，什么巴西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毁于一旦，2000万件藏品什么付之一炬，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假消息。我觉得这是，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是那种标题很耸动，我觉得不可能啊，一个国家博物馆怎么可能烧没了，2000万件藏品都没有了，就不相信。 没错。 不知道周老师您看到这消息是什么反应呢？当时 首先啊，我觉得我实际上是先后不下10次去过巴西，实际上对这个国家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也是非常有感情。 而且您还在那住了好几年。 没错，我在那边住了是超过了2年的时间。然后其中有一年就是在里约，应该说去这个博物馆很多次啊。 是。 对这个城市，包括这个博物馆、这个国家等等，还是非常有感情。所以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啊，就是跟黄老师一样的这种印象，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个笑话，是一个闹剧啊，或者什么的。因为今年这个巴西是一个他的大选年，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啊，然后来吸引眼球什么的。并且就是还有一个情绪是什么，就是这几年巴西的这种负面新闻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多。 是。 他的总统被弹劾了，经济不行了，然后这博物馆也被烧了，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觉得首先我是特别沮丧，就是又有了一个负面新闻，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震惊，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博物馆，然后馆藏了那么多的这种文物，然后并且就是啊，在它的这个历史中间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位置，怎么可能会着火？即便着火了，怎么可能会全部烧完？ 对， 所以对我的震惊 控制不住呢？ 对，特别震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可能电线短路也好，或者是因为这个人家换孔明灯，然后烧了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会把这个博物馆烧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您去过巴西国家博物馆您去过，所以您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2000万件藏品， 对， 好大的一个，其实不只是一栋楼了。 是 啊， 对，它那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是地理位置啊，跟那个巴西最大的足球场，就是马拉卡纳足球场，这个足球场呢实际上是2016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举办地，包括那个足球决赛的那个场地，也就是说跟这个足球场是相邻的。那么但是这个皇宫吧，我觉得就是在里约啊，应该说是特别醒目的，因为它算不上是特别市中心的一种位置，然后它的规模的话实际上是1.6万平方米啊，所以规模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颜色呢我觉得就是跟巴西啊历史遗迹啊特别相似，其他的这个博物馆等等啊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是黄色，代表这个啊皇室的这种权威啊。 是。 然后这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天井式的建筑，就是 所以是个建筑群 、然后总共三层，有120多个这个馆藏的这个陈列室，规模特别的大。我进去看了以后啊，我当时也是特别特别的震惊，就是说它馆藏的这种品种特别特别的多，包括就是一些皇室，因为当时是皇帝住的地方，它的一些装饰的话还是能够很有特色的。 所以说也有人把它称作是巴西的故宫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国土总面积居世界第五。有意思的是，巴西作为人口和国土面积都很大的国家，却是拉丁美洲唯一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它的四周几乎全是西班牙语国家。为什么巴西不走寻常路呢？194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市场和掠夺财富，长期地进行战争。后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解，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地方，从南极到北极划分一条分界线，史称教皇子午线。根据这条分界线，大体上美洲及太平洋各岛属西半部归西班牙，而亚洲、非洲归葡萄牙。但是葡萄牙在1500年突破了西经46度，占领了南美洲的巴西，加上后来在其他地方的纷争，西葡两国在1529年对教皇子午线做出调整，调整后的教皇子午线使西班牙获得了独占美洲的权利，随后葡萄牙当时对巴西的占领也获得了承认。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巴西博物馆至今已有多少年的建馆历史了呢？ A 180年， B 200年， C 300年。 哎，那么巴西的官方语言呢是葡萄牙语，周老师也会说葡萄牙语哈，所以能自己在那儿这个生活两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只会说英语的话，我记得您以前跟我们说过还是有点困难的哈， 非常困难，老百姓不懂， 还是得说葡萄牙语哈。好，那么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邓晶啊、田庚啊、 BH 啊，还有这个我看一下，还有这个白云啊等等，还有这个星星说了有朋友在巴西，所以他也答对了，比较了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题，巴西博物馆应该说是巴西国家博物馆至今已经有多少年的建馆历史了？180年、200年还是300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的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然后选择音视频直播，下面有个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另外微博用户可以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我们的官方微博的名字是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视频直播了。我们编辑还专门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巴西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的以前一些珍贵纪念品的图片，以及整个博物馆的这个全景的图哈，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当地时间本月2号夜间，拥有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了严重火灾，初步预估馆内超过2000万件藏品只有 10% 得以幸存。在这场文化悲剧中，我们失去了哪些人类共同的珍宝？巴西的历史文化再如何去追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聊聊那些来不及看见但一定要了解的巴西历史文化。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周志伟。周老师刚才跟我们说了，巴西国家博物馆应该说在这几年呢，可能也是因为人数本身国家人数少，所以参观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应该说他们宣传的力度也不是特别的大哈，因为这个大火反而让它比以前知名好多。 的确，就是在那个里约吧，这个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国家博物馆，相对来说那个地方比较偏一点，然后大家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它在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对，那个历史博物馆的话，就是在它的这个它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码头，然后那一块的话，实际上啊，我就是这个博物馆就是断代特别清楚，就是200年，从1818年到他的这个共和国成立，然后另外一个历史博物馆是从1889年，然后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对。 那在市中心内博物馆不如烧毁的这个博物馆馆藏丰富。 我觉得它的这个规模肯定是比今天烧毁的这个规模是要小，因为以前这个烧毁的这个是以前皇帝住的， 嗯， 然后它的这个这个 藏品的数量， 藏品数量的话也是远远比不上，对。 嗯，对于这次火灾的原因，巴西的文化部长最近就说，说大火可能是由于电线短路，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孔明灯和长明灯。落到这个屋顶引起的哈，当然这个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呢政府削减博物馆经费还有消防系统不健全也被认为是导致这个火灾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也是引发了巴西当地民众他们的这个愤怒。那么据周老师您了解哈，巴西政府之前对博物馆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视程度呢？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重视程度的话，相对来说，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做法，相对来说他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博物馆，它这个安检措施做得特别好，对不对啊？ 嗯、 就是那个进入的时候要做这个非常那个严厉的这个安检。 是。 那么我觉得这个安检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杜绝很多风险。 对。 那么这一块的话，巴西是基本上是没有。有的， 嗯， 除非你是进入这个总统府，然后你需要做安检，像一般的博物馆是不需要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去有一些地方安检很麻烦，这个真的是就杜绝了之后的很多隐患。 没错没错、 嗯、 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对吧、 嗯、 人为的风险降到最低。 嗯， 然后像巴西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火灾的这个原因啊，实际上有很多猜测，有是孔明灯，有是电线短路，包括就是有人说是人为的纵火等等、 嗯、 现在没有查出来。 嗯、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从这个着火，然后把这个整个博物馆这个全部烧毁，他的这个责任啊，还是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安防措施是非常不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一着火，他就有这个警报，包括有这个监视的这个镜头的话， 嗯、 那么就完全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 嗯、 那就说明他的这个安保的这个措施没有到这个程度。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博物馆虽然以前是皇宫啊，也有200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它里头是失修非常已久了， 年久失修。 年久失修、 嗯、 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话，都是因为啊，这个巴西是属于热带地区，它的白蚁啊，白蚁比较多啊， 嗯、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建筑是木质的结构的话，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已经快坍塌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使得很多的一些陈列室是没有开放的， 嗯、 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建筑这个博物馆里头它的这个维护维修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程度，然后再加上这个安防安保的这个措施不得当吧，所以就使得就是酿成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对、 嗯、另外呢，我们在一些报道里头也看到说，一些巴西民众认为，近年来随着巴西经济的下滑，政府也没有更多余的钱来支持科教和文化事业。那么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还说，他们之前刚刚从巴西发展银行得到了一笔投资，准备铺设新的这个消防系统，没想到还没有来得及铺设就已经发生了大火。 嗯、 那么周老师，您觉得这个就是巴西的经济问题是不是也是这次博物馆大火的这个深层原因之一呢？因为确实刚才节目一开始您也说到、 嗯、 巴西这两年负面消息很多，其中经济不断下滑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哈。 我觉得不能说是直接的原因，但是肯定是一个间接的原因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巴西的经济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景气， 嗯、 尤其是2015-16年，实际上是都是超过了3%的一个负增长。 是。 那么这个印象跟咱们当年的这个奥运会时候啊，他申办成功的那种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种蓬勃意气风发，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好像就是暴发户突然，然后一夜就洗平了，对不对啊、 嗯？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使得他的这个财政预算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层面。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是划拨这个里约的这个联邦大学来代管的， 嗯。 那么这几年他的这个财政预算出现了问题以后啊，使得政府对这个教育包括卫生医疗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预算是大幅的削减的。我根据他们这个官方的这个统计数据吧，就是巴西联邦政府啊，通过这个大学然后向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拨款的话，实际上从2013年到2017年，就是4年的时间是下

节目了，微博用户可以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同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周志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来不及看见但一定要了解的巴西历史文化。刚才呢，我们更多的来说了一下这个博物馆的它的一个历史，以及这个博物馆它的这个火灾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请周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博物馆了。因为这个巴西国家博物馆这个火灾，周围的好多朋友都会互相问啊，谁去看过，谁去过那儿，太过遥远了哈。周老师，坐飞机到巴西要多久啊？ 坐飞机到巴西最短的啊，应该是24-25个小时， 整整一天，这是最短的。 对，最短的。 如果要再加上转机的话，有时候就要30多个小时。 对，如果时间转机时间长，可能就得30多个小时。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里有超过2000万件的这个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馆藏文物？周老师，您去第一次去巴西国家博物馆去看了多久啊？ 我第一次去的话，实际上是看了将近一整天，因为它那个里头实际上是有那个快餐的这个服务啊，基本上是可以一整天的时间都待在那里头。 嗯。 然后先后也有去过3-4次。 嗯。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的话，就像我刚才讲，它是一种多功能的。 嗯。 首先，它是一个皇宫，你可以通过里头的一些布局啊，包括一些摆件等等啊。可以体会当年这个葡萄牙王室，然后到了这个巴西以后，他们当时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现啊。 建筑本身就很有看头。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古生物的这个研究的机构。 哦。 那么在这里头，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自然博物馆，你可以看到那个恐龙化石，包括其他的一些古生物的一些化石等等啊。因为巴西实际上它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特别明显的一个国家。我们知道它有亚马逊，然后我们知道它的南部有这个草原的这种文化等等啊，多样性特别的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它还有就是大量的这种啊，这个动植物的这种标本。这个实际上跟当年的这个啊。住在这里头的这个两个皇帝的这个兴趣爱好是有关的。 哦。 啊，这两个皇帝的话对这个生物学特别感兴趣啊，就是当时请了非常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这个人类学家，包括动植物学家到巴西来探险。因为当时是，对吧，就是到了新大陆，然后有很多可以值得去探索的东西。那么这些大量的科学家的话，实际上就收集了大量的这种动植物的这种标本。尤其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啊，巴西实际上也被称为这个蝴蝶之国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蝴蝶，五颜六色的，然后各式各样的，尤其是在它的这个亚马逊地区啊，就是说这种蝴蝶的这个种类特别的多。然后我当时去了的时候，我对当时的这个蝴蝶馆是看得非常多。对，因为巴西的话，实际上当年最近几年啊，就是中国人去那边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有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工艺品，就是它的蝴蝶盘。 嗯， 就是用各种颜色的啊这种蝴蝶，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头，然后再用一个玻璃把它罩起来，一种很好的一个装饰品。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检疫的这种限制，实际上这种蝴蝶盘这几年是少了。对。 也不让随便带了哈。 对。 所以说这个巴西国家博物馆是全南美洲最大的昆虫标本收藏的博物馆，有很多这个模式的标本。 没错。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现在应该说大家说到的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有全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埃及的木乃伊和文物的收藏哈。 是，我觉得这个博物馆的话啊，就是说从这个文物收集来讲的话，它有几个镇馆之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南美洲的这个祖先 Lucia。对。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当年我们在谈这个南美洲，尤其是整个美洲的这个人类起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是从这个西伯利亚，包括甚至从这个蒙古地区，然后经过这个白令海峡，然后再往下走。那么这个露西亚的这种发现的话，实际上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实际上因为这个露西亚它的这个面貌的特征可能跟东南亚，然后跟这个南泰的地区的这个人长得会比较像一些。另外一种这个假设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南美洲包括拉美 美洲的这种祖先的话，可能是从这个大洋洲过去的。 哦、 那么这个事件啊，就是这个Lucia 这个人类化石，这个当然后来也有新闻，包括今天有新闻说好像找到了这个头骨吧。 是。这个这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消息，说可能是在废墟当中找到了这个露西亚的头骨、 嗯、 但是专家还正在鉴定当中。 鉴定如果找到了的话，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觉得可以延续对他的一个考古研究。 嗯， 另外一个镇宅之宝的话、 我们再来说一下，露西亚实际上是有着11500年历史的这个头骨。就像刚才这个周老师您说的，他是这个研究古人类迁徙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因为是人类刚才说了多次跨越这个白令路桥从亚洲迁往美洲，到底怎么迁过去的、 嗯嗯、 从 Lucia 的这个头骨当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从亚洲那边过来的哈。但是呢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还要再继续再做下去哈。 是是、嗯、 这是其中的一个、 嗯、对，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刚才黄老师讲到的这个埃及的木乃伊。 嗯， 因为当时啊就是这个因为从巴西的历史啊， 嗯， 来讲的话，当时它的宗主国是葡萄牙， 嗯， 但是宗主国葡萄牙有一段时间是被法国占领的， 嗯， 然后它的这个皇室就整个就迁到这个巴西去了， 嗯， 那么当时的那个皇帝啊，就是说那个独立以后的巴西的第一任皇帝，对这个古埃及学是特别特别感兴趣， 嗯， 所以他也是通过啊这个这个出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系， 嗯， 就是运送了大批的这个古埃及的一些文物过来了。 哦， 对，所以并且就是这个埃及的古埃及的木乃伊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 所以我都当时你知道一看节目、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很奇怪，怎么会在巴西会有埃及的木乃伊、 嗯、 而且是不单有人的木乃伊，它还有猫的木乃伊， 猫的木乃伊还有那个石棺、 啊、 对吧， 石棺，对对对，实际上它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巴西国家博物馆里头它不单单是有像露西亚这种美洲本地的这种文物，它还有就是等于是希腊罗马时期的这样子的， 对， 工艺品啊，埃及木乃伊啊，石棺等等，所以它怎么来的呢？就是刚才周老师您说的， 嗯， 也出于就是当时住在这里的皇帝的爱好， 对，没错，嗯嗯， 然后等于是运送过来的， 是是是， 嗯， 收集的，因为当时那个啊，这个巴西独立是1822年，他的第一任皇帝是佩德罗一世， 嗯， 因为他当时请了非常多的这个欧洲的科学家，然后到这个宫殿里头来做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嘛。 嗯， 我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一句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 嗯， 就是有一个欧洲的科学家就讲到这个皇宫的时候，皇宫的收藏的时候就讲到，哇，这么大一个皇宫只有三间房是开的， 嗯， 其他的房都是文物，所以为什么2000万件，所以啊，当然就是后来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放进去了， 嗯， 也就是说从最开始建这个皇宫开始，它的这个藏品就是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是，而且还有在公元前1世纪逃过庞贝城大火的罗马壁画， 对， 估计这次是逃不过这博物馆大火， 这个，很 难，这难了哈， 对， 像头骨，还有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陨石，可能 陨石 它这种跟它的质地有关系哈，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嗯， 所以这个法国的外交部长这个曾经说过，说巴西的国家博物馆就像卢浮宫一样，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象征， 是是是， 这里有非常， 对，我觉得这个 藏品， 对，它的这个藏品就像刚才黄老师讲，这个埃及的包括希腊罗马的， 嗯，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这个移民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体现啊， 嗯， 我觉得就是说明了这个巴西它的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特性，也能够反映这一点，对， 嗯，还有很多，刚才我们说到只是巴西国家博物馆其中的几件镇馆之宝，还有一些一会儿这周老师再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好吧， 嗯，好， 那么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恭王府里的半部清史，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经历了清王朝由鼎盛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曾先后作为和珅、永林的邸宅，1851年恭亲王奕欣成了宅子的主人，这些恭王府的主人们都在这座王府里留下了哪些故事，恭王府又记录着哪些清代史？博物馆有范儿逛，带着大家走进恭王府。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以下哪一种舞蹈源于巴西呢？ A. 探戈 B. 桑巴 C. 伦巴。 第二道题，巴西国家博物馆是200年的历史，周老师也多次讲到了啊。我们看到呢，像梅花仙子啊、英子、新宽体盘、田庚、王文元、如意、明飞经、红十字、童童、邓晶、经纬、好运旺旺、一星半月，很多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那么第三道题呢，是哪一种舞蹈源于巴西？ Tango、桑巴还是伦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我们今天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点击我们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看到温文尔雅的周老师了另外呢，微博用户可以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我们官方微博的名字多了节目两个字，叫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周志伟周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些来不及看见到但是一定要了解的巴西的历史文化。那么周老师呢也去了好几次巴西的这个国家博物馆，2000多万件藏品，当然您看到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镇馆之宝都看到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卢西亚的这个人类头骨化石，但愿这次在残骸中找到的那块化石并没有损坏啊，是他的。还有刚才说的有来自这个埃及的这些木乃伊啊、石棺啊等等啊，还有一会儿我们会说陨石哈，我们再来说，其实还有很多巴西，应该说是南美洲本地的这样的一些文物哈。 的确是，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话，实际上是收藏了非常多的，就是南美洲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文明的一些代表。 是。 尤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厄瓜多尔跟那个秘鲁文化的文化时期啊，一个木乃伊，因为这个木乃伊的话，就是说跟 这就是他们本地的木乃伊了。 本地的木乃伊，本地的木乃伊的话，跟那个埃及的木乃伊又完全不一样。 哦。 它的这种装饰打扮，包括就是就是纹身，就是那个就是身上佩戴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很有这个南美的一些特色。包括一些植物的一些珠子啊，串成的一些东西，然后是他身上的一些佩戴。那么跟埃及的这种文化就完全有差别的。包括就是这个巴西它本地的一些文明时期的一些陶器啊、陶塑啊、泥塑什么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肯定这次大火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啊，我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就是我把前面的这个木乃伊，包括那个露西亚放在最前面呢？我觉得它是唯一的。然后这个南美洲其他刚才我讲的这些，包括木乃伊，包括其他的一些地区文化的一些代表。可能它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或者是博物馆的话，它还会有收藏。相对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损失的程度啊，可能还比不上前面。对， 那个是没有，真是没了。 没有，真是没有了。尤其在南美洲，它是真没了。对，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陨石。 对，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陨石。 这个陨石是最先被爆出来说找着了，是吧？这是1784年在巴西发现的最大的陨石，叫本德哥，有5.36吨重。 对， 这石头是不大容易烧掉，看来。 没错，然后这个因为这个陨石的话，实际上为什么叫这个博物馆的镇宅之宝？因为它就是入门的入口处，然后 就 放在那儿。 5吨多，好大一块啊！ 好大一块。然后呢，就是平常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人在那拍照，因为它那个重量大，然后规模也大，对吧？体型也大。然后这一次大火一烧了以后呢？黑黢黢的，然后杵在那儿，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没了。所以就是感觉特别的凄凉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陨石是划破长空，然后经历了火灾，然后到了地球上面，然后它肯定是能够躲过地球上的任何火灾， 可以躲过天雷地火。 没错， 你想它从空中那样子滑下来，多么高的温度都经过了，所以倒是 确实是不会受影响，但是外观就会变了，是吧？ 对，外观可能会有一些损害吧。 损害哈， 嗯嗯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巴西国家博物馆，其实也是有多元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的。嗯、那么其实一提到巴西，它的这个文化符号给人的印象还是很鲜明的， 是 什么足球啊、桑巴、耶稣山啊这些风景啊等等哈。 嗯 这次的这个博物馆大火呢，虽然烧毁了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巴西他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当中还是有很多，其实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吧？ 是， 嗯，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您讲到的这个巴西的这种文化符号啊，包括他的舞蹈也好，他的足球也好，包括这个电影中间经常看到的这个贫民窟文化也好、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要素。 嗯、 对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就是巴西的它的这种移民文化，就是说它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在这个国家都能够找到，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这个就跟当年巴西的这个历史，包括它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啊特征，因为它是大规模的这个种植园经济，种植园经济的话，你这个殖民者到了这个当地以后，他的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劳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从人口数量包括人劳动力的这个素质来讲的话，他是要从外面进口。就是引入大批的 劳力 、那么这个劳力的这个引入的话，包括这个欧洲的移民，包括这个啊，巴西有过很长的这个黑奴的这个 历史 黑奴的贩卖的历史，还有包括就是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血统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讲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当时啊，就是清政府时期，就是巴西他也是非常希望就是从中国引入大批的这个劳工华人劳工 华工 过去，但是当时的话，实际上在新政府的话，当时正面临着就是海外的华工的这个待遇的问题，对，就是进行这个国际的这个谈判的协商等等。那么正因为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他是回绝了巴西的一个请求，然后巴西就是清政府拒绝了巴西的请求以后，巴西就向日本提出了这个移民申请，然后日本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分多批次的啊，就是大规模的向巴西移民，所以就是说现在巴西是世界上啊，就是说日本除了它本土以外的日本人最多的地方。 哦， 对，那么在这个的话，就是包括我们在巴西啊，尤其在这个它的大城市，像圣保罗里约，你在街上走啊，各种肤色 的人， 各种色调，就是从黑的冒油到白的放光，各种色调都有。然后像我们中国人啊，如果你不张口说话，人家绝对不会把你当外国人。 哦，人家会以为你是日本人， 日本在日裔的，对，然后用那个 origado 什么什么的这些 问候你， 对，问候你，对， 所以说这个巴西也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真的，如果这博物馆没有烧毁的话，去巴西去玩一玩，逛一逛，再看看这博物馆，真的是很让人开心的事情哈。网友风吹麦浪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陨石找到了，估计就剩这些烧不坏的石头了。说想请教一下专家，巴西是不是有很多得天独厚的资源，现在是还靠这些资源吃饭吗？ 巴西，对，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巴西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种说法，就是巴西人讲，就是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不是，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最后一天全部留给巴西，也就是说上帝对于巴西的这种垂爱 厚爱， 对，所以就是从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包括这个气候条件是得到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体现。就是巴西吧，它从这个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可以这么讲，就是它基本上是可以种什么得什么，对，气候特别好，然后土壤条件也特别特别的好。那么它讲到它的这个资源的话，就是咱们工业啊，就是需要的各种矿产资源在它那里都可以找得到。尤其是把它的这个铁矿石，它的这个金矿，还有它的这个镍矿，包括这个啊这个核材料的这种铀啊的，它的这个蕴藏量是非常非常大，基本上几种主要的这种工业矿产矿 矿产品吧， 嗯， 它的这个蕴藏量的话，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 嗯， 那么现在咱们跟中国的这种贸易的话，实际上啊，我们经常讲的比较多的就是铁矿石，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来自巴西。 嗯， 大豆大部分都是来自巴西。 嗯， 现在比方说我们吃的这个牛肉、鸡肉等等，很多部分都是来自巴西。尤其现在啊，中国跟美国的这种贸易纠纷，就是巴西实际上这个市场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而且巴西还有石油， 对，石油，因为巴西的石油的话，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巴西的石油它的分布很有特点，就是它陆地上基本上没有， 嗯， 95%以上全部是在海里头， 海上的， 对，所以就使得就是说它的这个深海石油开采的技术，实际上世界上领先的， 嗯， 对，嗯， 而且刚才又说了，巴西这种热带的这种气候哈。应该说，所以种这些 种什么有什么、 啊、 对，包括就是 养这动物、啊。 对，巴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能源结构是全世界最清洁的。 嗯， 就是说全世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消耗的都是矿石能源，对不对？ 嗯、 但是巴西的话，从70年代开始，因为它当时是一个贫油国。 嗯， 70年代、80年代，巴西是从中国进口石油的。 嗯， 那么现在咱们是从巴西进口石油的，反过来了。 是他们那后来又发现了大型油气田、 就是大规模的这个深海油田， 嗯，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因为它的这个贫油啊，它就开发它的这个生物能源， 嗯， 尤其是它的这个甘蔗乙醇， 嗯， 从75年开始， 嗯， 通过国家立法，然后就把这个生物能源啊，就发展起来了， 嗯， 然后现在的话，实际上巴西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和这个化石能源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嗯、 占到50%，全世界最清洁的这种能源结构。 嗯，所以确实是巴西有很多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厚的自然资源，得到了这个上天的垂爱哈。但是呢，一说到这个巴西，尤其当时这个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去到那有个问题，就是治安问题、 嗯、 当时还专门也请周老师讲了、 嗯、 网友阿秀今天也问，他说我看过三部讲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电影，上帝之城、精英部队和人类之城，就感觉特别的动荡不安、 嗯、 里约的治安真的很乱吗？我记得周老师您当时说过，您住的那个地方治安就不是很好，是吧？ 是，就是巴西的主要的几个大城市，实际上它的治安是比较不好的， 嗯， 尤其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跟拉丁美洲一些大城市是有它的共通性， 嗯， 就是如果看全球的这个啊，这个暴力程度比较高的这个排名的话，就是拉丁美洲很多城市实际上都是基本上是靠后的，就是说这个问题特别明显、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跟它的这个过度的这个城市化是有关的，就是当年的这个城市化这个发展速度失控了以后，大批的人进入了城市，然后他没有工作， 嗯， 然后他没有收入的话，就只能够在山坡上去公用的土地上去随便搭房子， 嗯，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在巴西的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大城市， 嗯， 它的一些小城市包括农村的话，相反是非常安全的， 嗯，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它的这个不安全系数主要是体现在就是那个贫民窟里头， 是 它基本上是属于失控的一种状态， 嗯， 也就是说这个正规的啊，这个联邦包括这个州政府包括市政府的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维护安全的这种治安力量吧， 嗯， 就是基本上是不能进入到里头去， 嗯， 它自成系统的 贫民窟自成系统， 不能说它里头是非常糟糕， 嗯， 它也有水，它也有电，它也有学校等等，但是这个贫民窟它基本上是由这个一个犯罪的团伙控制的， 嗯， 对，它也能够运行， 政府部门倒不能控制它， 政府部门不能控制进去， 嗯， 那么这就使得就是当时这个16年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联邦政府是动用了大批的这个军警，然后包括这个部队直接开坦克把它那个开进去了，然后去进行、这个 嗯、接管是吧？ 接管，但是争议非常大，然后也没有成功的接管。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解决的是非常难，并且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了就是要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国际的一些活动， 嗯， 然后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治安维持的话啊，它可能会使得就是这些犯罪团伙从大城市 嗯 往小城市走， 哦， 就会带来另外的一些问题， 就往外蔓延。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即便是在这种大城市，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如果你遵循当地的一个规则，就是说不应该出去的时间你不出去， 嗯， 不该你去的地方你尽量少去，还是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到很低的。 什么是不该出去的时间？什么是不该去的地方呢？ 不该去的地方就是贫民窟这样的地方，你不应该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就需要你提前去做功课，就是啊，一个城市巴西的这个贫民窟分布，它有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杂乱的分布的， 嗯， 它不是按区域来的，就是说它的贫民窟它相对来说是跟这个富人区是伴生的， 啊，哦， 有富人去旁边肯定就有贫民窟， 嗯， 那么你把这些地界基本上了解清楚，你不进入到这些地方，尽量少，对吧？少接触到这些地区的话，你的风险就低， 嗯。 那么不应该出去的时间，当然就是啊，我觉得就是到了晚上的话，你就尽量的不要去了。 嗯， 还有的话就是到了周末的时间，你尽量不要去市中心。我觉得这一点跟咱们中国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呀？ 对，因为巴西的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民宅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外围，它市中心它基本上是属于这个CBD， 就是办公的地方。 嗯， 住的人是非常非常少。 嗯。 对，这个我们平常啊，就是说像我们国内的话，它的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这个娱乐设施，基本上都集中在市中心。 是。 然后周末人反而是最多的，但是巴西的话，它一到周末的话，它市中心完全是空的。 嗯。 完全是空的，然后空荡荡的，然后经常有无家可归的，有要饭的等等等等，包括吸毒的一些，可能就会比较猖獗一些。 嗯， 那么你周末的时候你进入市中心的话，像反而是非常危险的。 哦， 嗯， 所以真的是需要像周老师您这样的去过的人哈， 嗯， 给我们讲一讲，大家才对这真的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了解 哈， 深入的了解。 嗯嗯嗯， 那这次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大火不仅让巴西痛心，也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都感到很遗憾。 嗯， 在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和了解之前呢，这些珍宝竟然就消失在大火之中了。那对于更多想了解巴西的朋友们，周老师您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吗？ 嗯，我觉得巴西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并且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生活中间也是特别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国家， 是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巴西的元素， 嗯， 对不对？然后尤其像现在啊，咱们国家跟这个巴西的这种合作啊，除了双边以外，我觉得也有像什么金砖国家呀等等，我们经常会做到，包括黄老师的节目肯定也会谈到，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日常中间就是巴西的这个国民实际上是会从各种媒体中间得到，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咱们可以听可以看，然后我们也可以亲自去看， 嗯， 那么这个国家的话，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对吧？它的这个人口包括领土面积，实际上我们经常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 嗯， 实际上巴西它也是仅仅次于中国，它实际上是第五大国家，也就是说它的规模特别大，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对于咱们老百姓啊，就是特别感兴趣的话，就是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就是说你像南美洲啊，就是巴西占到了将近一半，对，就是说南美洲它所有的一些要素，包括刚才讲这个秘鲁、厄瓜多尔的这个木乃伊、印第安人文化，实际上巴西也有。 嗯， 然后像巴西的南部跟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的这个牛仔文化，它也有。 嗯， 然后像东亚的一些要素啊，什么的日本啊，然后中国移民的一些要素，它也能够在里头有非常大的一个存在。 嗯， 所以就是说，并且就是说，巴西它是一个啊，基本上都是由移民构成的， 嗯， 那么对于外来的这个游客的话，他是非常欢迎的，没有那种啊，就是那种排外的那种，思想是没有，因为大家都认为是自己从外面过来的，也就是说你比我早来一点或者而已，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说这种开放的心态，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游客是非常有这个亲和力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巴西啊，它除了这个它的一些大规模的城市啊，就今天我们讲这个里约，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是说里约的话，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虽然一把大火，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如果除了这个里约的话，我们还会可以在巴西利亚看到世界上最最最奇特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设计是最具有外星文化的这种特点。 哦， 嗯，把这个线条建筑的这个线条运用到极致，有大规模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建筑。对， 这是哪个城市？ 巴西利亚，也就是现在的巴它的首都。 巴西利亚。 对对对对。嗯、然后在巴西的南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瀑布，也就是说它的宽度、它的流水量，就是瀑布的流水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就是伊瓜苏瀑布。 嗯。 然后特别巧的就是，下个礼拜一我正好就要去巴西。 哇。 对，我就要。 下周一你要去。 对，我就要去到这个伊瓜苏，我还要去到它的这个啊亚马逊地区， 嗯、 马瑙斯。对，亚马逊的马瑙斯也是这个啊、这个热带雨林文化的一个象征。对。 哦，您下周一就要去巴西。 没错。 嗯。哎呀，真是、嗯、那再有机会的话再去了解到这个博物馆最新的情况，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嗯、 好的， 也希望他们真的是能够在里头，只能说现在找到更多的文物了哈。 是是是 是、 嗯嗯。 那么火灾之后呢，巴西也向人们发出了号召，说如果您曾经拍摄过巴西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展厅，甚至是在这里自拍过的话，都可以发送到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官方的电子邮箱，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它当时完整和美好的样子，能够尽可能的恢复博物馆。那么更重要的是警醒人们不要再让同样的悲剧发生。钟老师您也有拍摄过照片， 肯定有拍摄过，我并且已经发送了一部分去到这个邮箱了。 啊，你已经发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没错、 哦、 但是有时候就是去的时候啊，就是他馆里头有时候他会就是不允许拍照，有些时候会这样。 嗯、 当然，就是我去的时候，经常也会啊，就是那个违规啊，就是趁着不注意，然后不用闪光灯拍一些，对，可能质量不是特别好，对。 嗯、或者还有就是外围的有一些这个 没错 景观的照片哈、 嗯。对对。 好、嗯，那么我们最后再把第三题的答案公布一下。 来不及看见，一定听见这样一个巴西。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它最早根源于非洲土著带有宗教仪式性的舞蹈，通过被贩卖到巴西的黑人奴隶带到巴西，再与流传至当地的其他文化混合，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桑巴。桑巴现已被公认为巴西和巴西狂欢节的象征，是最大众化的巴西文化表达形式之一。20世纪初，巴西巴伊亚州的妇女们将这种舞蹈带到了当时的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从此这种舞蹈开始从沿海流向内地，从贫民窟流向上层社会。同时一直以西班牙六弦吉他和尤克里里四弦琴为主伴奏的乐器，逐渐被里约热内卢的铜鼓、大锣等打击乐器所取代。2005年，巴伊亚的圆圈桑巴舞，也就是一种里约热内卢的桑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说到和桑巴听起来很像的伦巴，则源于西班牙语，也被称之为爱情之舞。伦巴源自16世纪非洲黑人歌舞的民间舞蹈，流行于拉丁美洲，后在古巴得到发展，所以又叫古巴伦巴。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B， 桑巴源于巴西，您答对了吗？ 文物、古籍、化石是一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缩影，就像一个国家精神家园的根基。当我们今天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世界和消费能力，历史和人文也不应该被轻视。唯有珍惜过去，才能远望未来。也希望我们再也不要面对像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这样的文化悲剧了。好，再一次感谢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嗯，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您去恭王府博物馆逛一逛。好了，明天再会吧。 今年夏天火辣的高温让人苦不堪言，更是让海参这种赖以温度生存的物种大面积受到影响。 大家都知道，当海水超过20度，海参就会自溶死亡。 嗯， 相信关注今日财经新闻的朋友已经看到了，今年大连海参大量被热死， 是 受灾面积95万亩，损失产量6.8万吨，几乎减产40%以上。 是， 眼看着金九银十本该大放异彩的海参市场，却出现一身难求。